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5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博物馆之门，走进位于朝外大街141号的北京民俗博物馆，打开东岳庙之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民俗博物馆的副馆长张新宇女士，欢迎张馆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北京民俗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朱毅先生，欢迎朱主任。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毅。 我觉得东岳庙大家都特别熟悉啊，您在朝外大街路过的时候一定会多看它两眼，现在我们就通过一小段录音简单的了解一下东岳庙。北京东岳庙坐落于朝外大街141号，始建于元代延佑六年，也就是公元1319年。话说东岳大帝在咱北京安家，眼瞅着就快700年了。在我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中，东岳大帝是一个权力很大又很跨界的神仙，上到江山社稷国泰民安，下到黎民百姓生死受邀，阴阳两界的事儿都是东岳大帝的管辖范围。因此对于东岳大帝的祭祀，在历朝历代都十分受到重视。朝外大街上的东岳庙在历史最鼎盛的时期曾有300多间古建，如今您走进东岳庙也能体会到元明清三代的古建风格。历史上的东岳庙是国家祭祀的场所，也是民俗文化的活动中心。1996年，北京东岳庙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北京民俗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通过这段录音，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东岳庙啊。东岳庙在朝外大街，我觉得第一次打那儿路过的人一定会多看两眼，尤其是朝外大街南侧神鹿街上的那个黄绿琉璃彩的牌楼，非常好看，很气派啊！这也是咱们北京市街道上目前仅存的一座啊这个砖石结构的琉璃牌楼。我们的互动问题就跟这个琉璃牌楼有关系，很多朋友打那儿路过啊，但是上面那个字儿永远有一个都不认识，然后想不起来，哎，这个牌楼是什么朝代的？我们今天加深一下印象啊，节目的上半时段的互动题目是，那么这座目前北京市街道上仅存的唯一一座砖石结构的啊琉璃牌楼，黄绿彩的琉璃牌楼，它是下列哪一位皇帝在位的时候修建的呢？有四个选项 ：A. 元世祖忽必烈 ，B. 明万历皇帝 ，C. 清康熙 ，D. 清乾隆。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提供的精美的文创产品一份。下面我们就有请二位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岳庙啊。咱们从空间上先去感觉它，其实有点不一样啊。比如说你在朝外大街走啊，你由东往西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一般的庙不都是先是山门吗？进去之后才是鼓楼、钟楼。可是咱东岳庙这个钟鼓楼啊，是临着街的，就是你看它没有任何障碍，你甚至可以摸到它啊。这个也挺有意思。咱们先从门开始说起啊。有请这个徐馆长，咱说说张馆长。 人提到我们东岳庙好像感觉有点奇怪，确实是您走在朝外大街上可以看到朝外大街的路南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我们的琉璃牌楼，然后朝外大街的路北呢是我们现在的庙门，很奇怪的感觉啊。其实是因为历史上700年前建庙的时候，现在朝外大街路中央是东岳庙真正的山门，但是因为修建朝外大街，然后所以这个庙门现在已经消失了，并且东岳庙呢还有一个远山门，是在现在通惠河岸旁边，大家可以就是脑袋里体会一下，离我们东岳庙其实距离还是 挺远的， 对，有1.5公里左右 哦。 所以历史上也是记载，每天早上东岳庙的小道士们是骑着马，快马扬鞭去开东岳庙的远山门。 哦，那时候东岳庙其实这个范围是很 大 的 哈，它的 策马扬鞭跑出去， 对，庙禅很大 哦。合着那门在通惠河旁边呢啊，所以大家今天看的时候，哎，它钟鼓楼是临着街的，其实你开车过那个地方原来就是个山门， 对，没错 啊。那在时间上啊，我们要说一下东岳庙的历史了。那这座庙宇在朝阳门外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它始建于什么时候啊？ 东岳庙是始建于元延佑六年，也就是1319年，明年呢就是东岳庙的建庙700年大典了，应该是 700年了哈。其实我们进去的时候啊，每个人诉求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说我要放平心境，我进去走一走，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看看文物，我要看看古建。那其实我们东岳庙里有一件文物是国家一级文物啊，是这个一个张公碑。张公碑其实它记载的历史包括书写它的人就和东岳庙的建立之初有关系，来讲讲它。 这个张公碑呢是在我们东岳庙的东碑林，大家去可以看到最高最大的那个碑就是张公碑。张公碑记载的是东岳庙的创始人张留孙的生平事迹。今天呢我也是打算跟大家秀一下张公碑的全称。名字非常长，大家听好了啊。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府城赞化宝运玄教大宗师，至道玄教冲玄仁敬大真人，知及贤院士领诸道教士张公碑铭。 这么长的一个名儿，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断句儿啊。 这个是他的全称。这个是因为这个张留孙这个人呢，他是北京东岳庙的创始人，他也是玄教大宗师，是在元世祖召见张天师张宗衍的时候，张留孙呢是张宗衍的高徒，相当于是跟着自己的师父一起来到北京朝见了忽必烈。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张宗衍就返回道教的祖庭龙虎山了，但是因为忽必烈太喜欢张留孙这个人了，他就把张留孙留在了京城，留在自己的身边。然后这个张公碑上也记载了当时皇帝有一些关于任命大臣甚至任命宰相这种问题都要问问张留孙的意见。 哦，智囊。 对， 那这个碑为什么这么有名，其实跟他书写的人有关系， 没错 啊。一个可以说元末明初一个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啊，赵孟頫的。 对， 大家去看这个碑，最高最大，但它也最特殊，因为它是国家一级文物，我们用玻璃罩子给它罩起来了啊。你这时候去看它的字，你会发现哎，其实上面是有残的，有坑坑洼洼的那个现象啊。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赵孟頫这个人大家也都知道了，是中国相当于四大书法家之一。我们这块张公碑呢全碑有2780字，可以说是这位知名书法家存世字迹非常多的一幅真迹了。并且呢这个碑呢是写于赵孟頫辞世，就是去世的六个多月之前。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讲，对，某种意义上讲是他的绝笔。 对，他和那个刚才说的这个张留孙是吧， 他们是好朋友。 对，他是非常好的朋友啊。因为好朋友去世，他也感到非常的悲痛。 对，没错。 然后 他也是用尽自己的心力吧。刚才您提到的坑坑洼洼的呢，一个是他年代久远，距今有700年，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真迹太难得，有很多的人都会拓片。当年是民国的时候， 咱们那个琉璃厂的荣宝斋每年都要来踏片， 嗯， 然后踏完了之后他们在庙会上贩卖，卖的还生意还非常不错，所以应该这两个原因吧，它上面会有部分的有一点点损毁，也是历史给它留下的印记。 但它毕竟静静的在那儿伫立将近700年了啊，这个火是不会把它烧毁的，大家进去之后一定往东路去找找这个碑啊。那其实去东岳庙，很多朋友知道在老北京是有一句顺口溜的，其实也说到了这个东岳庙的特点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它的碑刻很有名啊，其实这是我们东岳庙三多里的一多，叫碑刻多。那另外两多是什么，我们让朱毅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好的，咱们东岳庙这个三多啊，第一就是神像多，然后碑刻多，还有楹联匾额多。 嗯，那说到这个神像多啊，我去了啊，我是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去的。我发现东岳庙里这居住密度还真是挺大的啊，当然76司咱就不用说了啊，一人一个小隔断，我今天造次了。然后就是东岳大帝他的这个家人是吧？然后其实我去西路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些神仙，就是各个行业的祖师爷啊。我们分门别类说一下东岳庙里都住着谁，怎么会有这么多神像呢？ 东岳庙里刚才您提的有一大家子，就是东岳大帝他们家，然后还有他手底下管的各路的神仙，再有西路呢，主要是西路的建筑也是，您能看出来跟中路比它不是那么高大威猛，也不是特别规整，因为西路的那些行业祖师呢相当于东岳庙供奉的第三类神仙了，他们是老百姓自发来修建和供奉的一些行业祖师，比较有意思的，譬如说我们那儿有两个供奉鲁班的店，一个叫鲁班店，一个叫鲁祖店。 嗯， 这个就是朝外大街以前的，棚匠们、棚户们，他们的行业祖师是鲁班。 嗯， 然后他们先修了一个鲁班店，然后后来像鲁班也是很多别的工匠的祖师， 木匠、 对， 瓦匠、 木匠的祖师。 嗯， 木匠呢又修了一个叫做鲁祖店，也是供奉鲁班。还有我们有马王爷店，马王爷这个就有点类似像今天的出租车行业，他是 罗马行的，我还想马王爷是哪个行业的 罗马行业的祖师。 哦，就是各个行业祖师爷在这儿也有地儿啊。 啊，对，没错。然后还有一些我们那还有月老店，供奉月老，大家求姻缘的也可以去拜一拜。 对，就是各种你精神世界上的诉求其实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啊，所以历朝历代香火还是很旺的。那咱们算过吗，东岳庙里这神像多到底多到什么程度啊？ 东岳庙的神像呢据说全盛时期啊是有3000多尊。现在呢在建国之后，统计呢也是有1000尊左右的。 哦，所以下次您去好好看看啊这些神像。其实我在登录东岳庙的官方网站的时候啊，包括那天去采访的时候，我们的讲解员也给我们讲了啊，就是咱们东岳庙这个民俗博物馆啊，它部门设置里有一项是北顶娘娘庙管理部。你看这个北顶娘娘庙在哪儿呢，在亚运村西侧，就是咱们说水立方南侧呢，就是咱们这个整个这个机构啊还管着那么远的一个地儿啊。然后后来呢这个讲解员讲解就是说，这个娘娘庙里供奉的是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的闺女女儿，所以说那个部门也归咱们管。哎，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神界上的联系在现实世界上也是联系的啊。这个确实是这样是吧？ 对，确实是这样。那个奥运村的北顶娘娘庙是我们的分管，并且呢就是最多的记载啊，就是最多传说，最多的传说就是碧霞元君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当然也有的传说说她是东岳大帝的妹妹，也有说是那个就是姜太公封神祭的时候然后封她做的这个碧霞元君，然后他有别的名字，也叫泰山奶奶、泰山娘娘， 哦， 还有一特别美的名字叫天仙玉女。 这名字是挺美的啊。那刚才说到了东岳庙里的三多神像多提到了啊，这个碑刻多我们也说到了，楹联多啊，这个我们让朱毅主任给讲讲。 东岳庙呢，它这个楹联呢也是非常多的，就是在我们这个76司啊， 每一个司的门口几乎都挂有这个黑底小篆字的这个楹联，这些楹联呢大多意蕴悠长，包含着那个深刻的人生哲理。 嗯 嗯，这个也就是这个对各一个是对各殿司神职功能的一个解释，另外呢也是中国人呢善恶报应思想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嗯，我记得当时这个讲解员我们的徐盛凯先生啊，就给我把其中的就是毡带门上的楹联啊大声的朗读出来啊，有一种威慑作用，咱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让朱主任给我们朗读一下。 哎，毡带门这个呢也是非常有名的， 一 进我们这个呢就可以看到，上联呢是阳世奸雄，为天害理皆由己，下联是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 嗯，所以进东岳庙你是要就是卸下凡尘的所有机心啊，一颗纯净的坦荡的心走进去啊，虔诚的面对这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东岳庙的三多啊，其实东岳庙还有四绝，非常有北京的这个文化特色啊，很多朋友都知道，鸡粮滚儿、透粮奔儿、小金豆子不吃亏儿啊，所有的都带一儿化，就北京人其实和东岳庙很有感情的哈、啊。 是的， 就是把东岳庙里的特色总结成这样一个顺口溜啊，咱们可以逐个的去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咱先从小金豆子开始，上半时段是可以能说完的。东岳庙去过两回了，上回这小金豆子呀、啊，我就找了半天，后来终于找着了。是在哪个大殿的西边来着？ 是在岱岳殿，它 是在 岱岳殿月台的西侧。 嗯， 它是一个青白石条，它现在呢上面呢就是镶嵌着一粒一粒豆子大小的这个金点儿。 嗯， 每当雨水冲刷过后呢，它更加的闪闪发亮。 哎， 这过去呢，因为呢人家逛庙的时候呢，大家都以为哎这是金子， 嗯， 他们就哎争相的去抠，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叫小金豆子。 嗯， 后来呢又被顺口说成了小金豆子。 嗯， 其实呢这些亮点呢就是一些后来经过研究啊发现只是一些自然形成的铜矿的卖点。 嗯， 因为咱们呢已经很少有这种铜矿卖点，所以大家呢就认为这是一个金子， 对， 所以就去抠它。 现在这块石头条石也被玻璃镶嵌在下面了、 都已经保护起来了。 我上次去是没有感觉到的，但这次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录屏说米夏你往上看，为什么这么多条石只有这一个石头它上面这个铜矿的卖点能露出来、哦、我往上一看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它上面对着哪儿啊？ 是它上面对着这个岱岳殿的这一个屋檐。 嗯， 它这个随着这个水滴石穿啊，日久它就把这个哎铜卖点呢它就滴出来了， 冲刷出来了， 冲刷出来了。 对，就是也是因为它在那个位置啊，这水滴石穿 刚好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里面也或许它旁边的石头也有，但是没有那经过长年累月的这种雨水的冲刷，所以那个小金豆子就没有露出来哈。 是的，是的。 大家去找小金豆子要低头注意脚下。 对对，小金豆子你看我们其他的几个鸡粮滚、通粮奔，其实你都在这个碑刻上可以找到，但小金豆子你是要低头去看的。当你找到它的时候，你再抬头看一点，看它对着它上方的古剑，你就知道哦，它为什么能够显出来这种金光灿灿的颜色啊。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和我们互动了，比如说忽闻水上琵琶声说，哎呀，其实我记得88年的时候那庙里还住着人呢啊，什么时候开始重建的呢？一会儿请两位给解答一下。还有就是奥林小克说，那个琉璃牌楼啊，是明万历年间修建的，上面有一个叫永延帝座，另一面我忘记了啊。咱们下面通过一段录音去揭晓一下我们上半时段的正确答案啊。这道题就是说，这个黄绿彩的这个琉璃牌楼，神鹿街的这个琉璃牌楼，它是什么朝代建的？那两边的牌匾匾额上究竟写的是什么？我们听一段录音。这段录音啊，就来自我们东岳庙的金牌讲解员徐盛凯。我们是站在东岳庙的可以说灵星门往北看，看那个琉璃牌楼当时录下来的。 那么咱们马路对面看到的这个三间四柱七楼的黄绿琉璃瓦牌楼，也是北京市内唯一的一座这个琉璃瓦的牌楼了。它建于什么时期呢？是建于明代的万历35年，当时呢是由这个内宫统领太监出资捐建。那么咱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副匾额，四个大字永延帝座。座呢在古汉语当中是皇位的意思，永延帝座合起来非常好理解，皇位永存的一个意思。那么牌楼的 背面还有一个匾额，上面呢是治祀戴宗，指的呢是用这种非常严格的这种等级的秩序来祭祀泰山神东岳大帝。这个牌楼为什么要建在这个东岳庙的前面呢？咱们说万历35年，内宫统领太监建这个牌楼是送给万历皇帝的生日礼物。为什么建这个牌楼？因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啊，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道教的信奉者。那么这些太监呢，做成了这个牌楼呢，送给皇帝讨皇帝的一个欢心，所以呢立在这个东岳庙的前面。过去呢咱们来到东岳庙，您先要穿过这个牌楼，然后牌楼的前面现在朝外大街中间这隔离墩的位置上有原来东岳庙的山门。那么穿过牌楼，穿过山门，穿过咱们面前这个叫灵星门，身后咱们一会儿看到的叫瞻岱门。那么体现的是东岳庙作为这个皇家的庙宇，它等级是非常高的。 这是我们的讲解员徐盛凯先生给大家讲了啊，这个牌楼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啊，可贵的是它现在是北京街道上唯一一座这个砖石结构的黄绿彩的琉璃牌楼啊。它美在哪儿？我刚才和我们同事聊天，我说你知道那神鹿街那牌楼什么时候建的吗？他说那是牌楼吗？那是影碑啊。那个我们请张馆长给讲讲啊，这影碑和牌楼最大的区别是啥？ 这个肯定是牌楼，因为它牌楼楼嘛，它底下刚才我们这个讲解员也介绍了三间四柱七楼，它底下呢有柱子，它是可以过人可以过车的。影碑呢一般都是放在咱们家门口前边，有一定的遮挡和隐蔽的作用。那个中间是死的， 对， 过不去人的， 它的功用就不一样。 没错， 就建筑外形就更不一样了啊。这个黄绿彩，这是我们直观上就能看到的啊，那个颜色就透着皇家的那种气派啊。还有它是砖石结构的，是吧？ 对，没错。现在砖石结构的这种琉璃牌楼，这个是咱北京存世的唯一一座了。其实以前在东岳庙，因为刚才我介绍了，它中间现在朝外大街那儿有它的以前的山门。以前东岳庙在这个山门的两边呢，还有两座木质的牌楼，因为我们大部分建的牌楼都是木质的， 质 对、哦，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有那个咱们互动的听众朋友们，说那个永岩帝座，这个是琉璃牌楼北面书写的永岩帝座。 对， 大家说不认识的肯定是给念成永岩帝炸，是吧？ 对，它最后一个字吃不准，不知道念什么 对 啊。 然后它南边碑文写的呢是治祀戴宗，意思就是说按着秩序按着次序来供奉东岳大帝，可以保证江山永固。 这回大家记住了啊，这个牌楼是明万历年间建的，叫永岩帝座，那字念座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东岳庙之门，一会儿见。北京东岳庙坐落 想唤醒灵感，何不点燃新的想象，让人生丰富多彩的秘诀是拥有更多开始。德系紧凑型多功能 SUV 科洛克现已震撼上市，装备智能疲劳提醒，守护你每次出发的旅途，更有可扩展超大后备箱，满载你每次出发的决心。旗舰更配备智能多路况 LED 大灯，点亮你每次新的征程。购车有机会享价值20000元好礼，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科洛克，重新去出发。 Skoda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今天我结账，都别抢！ 你们怎么每天都抢着结账？ 因为我有邮储信用卡，它有邮储 DO 卡，在罗森刷卡随机立减，最高18元。 邮储 DO 卡我也有，今天我来结，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匆匆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三月踏青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不能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玉签，长亭外古道边，风早闭眼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31，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博物馆之门，走进位于朝外大街141号的北京民俗博物馆，打开东岳庙之门。再一次介绍此时此刻光临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北京民俗博物馆的副馆长张新宇女士，欢迎张馆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民俗博物馆信息中心的主任朱毅先生，欢迎朱主任。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东岳庙的历史，说到了东岳庙里的三多啊，下半段我们要继续说它里头的四绝啊，就东岳庙里头的特点，还有就是您去东岳庙可能没逛到的地儿啊，我觉得特别好的就体现宋元时期古建风格的那个感觉的地儿，咱们要分享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互动的问题，如果您去过东岳庙，您一定有印象，能答上来。我们刚才说到了东岳庙里啊，其实居住面积有限，但是密度不小啊，76祠咱就不说了啊，还有很多小动物也很可爱，萌萌哒。比如说两个动物这个地位就高一点，我们往里走，这个神路两侧啊，玉碑亭前有两个动物，左侧是一匹玉马啊，我上次去才知道是白瓷的啊，瓷质的。右面这个动物啊是非常有特点的，去过的人你一定看过，但它是什么动物呢？啊，四个选项供您选。 A 也是一匹马，这个鲁迅文章嘛是吧，还是一匹马。 B 一头牛， C 一头驴， D 这个名字比较特殊叫特，要我就选特是吧。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添加朋友里输入这6个字就可以了，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上来，就有可能获得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提供的精美的文创产品一份。那我们继续来说东岳庙的四绝啊，大家都知道老北京的那句顺口溜，就形容这人特精是吧，而且不是那种高大威猛的，是那种小巧玲珑的，叫机灵鬼偷凉杯，小金豆子不吃亏啊。在东岳庙里其实你是可以找到根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小金豆子，这是一块条石，里面有铜矿的卖点啊，金光闪闪，大家都去抠去。还有机灵鬼，这也挺好玩的啊，怎么就机灵鬼了？ 哎，这个机灵鬼啊是这样， 它是指的呢，也是咱们东碑林呢一块重建东岳庙金灯碑记的一个碑座。它这个碑座两侧呢分别刻着一个小道童，因为呢当时这个雕工啊运用了透视的手法，所以呢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啊，这小道童呢都在微笑的看着你。 嗯， 这个有一个传说啊，是过去啊在东岳庙旁呢有一个卖货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老板他每天晚上结账的时候呢，哎，总是发现这钱箱里有纸钱，他就怀疑啊是这个常到店中买这个东西的两个小道士。啊，有一天傍晚呢，这两个小道士呢又来他这儿来买东西来了。等他们出门以后呢，这老板呢就悄悄的就跟在他们后面。只见这个两个小道童啊进了这个东岳庙的庙门以后呢，哎，走到东碑林一闪就不见了。这老板呢连忙这个到这个碑林里头去找，结果呢找了半天只看见呢一个碑座上刻着这两个小道士，衣着模样啊跟他这个去店里买东西的小道童啊一模一样。 嗯， 他说哎呀，可找到你们两个小机灵鬼了。 哦， 这就是这个的来历， 小机灵鬼啊。所以去东岳庙如果您没去过啊，这四个东西您都得找找，有仨您都能找着。这机灵鬼 小孩， 嗯，这机灵鬼那石碑就是在一个碑座底下，等于啊那个方向应该是朝西的是吧？ 东碑 朝 东碑林这个碑座是南北向的。 嗯嗯嗯， 然后两个小孩呢是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嗯，找找啊很好玩。这是说这个机灵鬼啊，就是吃了东西没给钱啊、 嗯、对， 然后一闪，哎， 淘气小孩 啊。还有就是透亮杯啊，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了，这个东岳庙三多有一个就是碑刻特别多啊，碑刻多呢有特点的就多，那这块碑其实更有特点，透亮杯嘛，那我们喜欢它，就北京人家里话透亮杯， 透亮、哎、 嗯， 对， 怎么个透亮，哪儿透亮了？ 它这个为什么叫它透亮杯呢？因为啊它这个杯首啊雕有两条这个盘龙， 嗯， 这龙身呢盘旋交错，与其他这个杯不同的是啊，也是雕工们当时用了一种特殊的手法，就是透雕，在这个龙身处呢雕出了六个孔，所以呢人们透过这个杯首啊就可以看见站在背后这些人，所以取名叫透亮杯儿。 透亮杯儿啊，其实我们一开始设计一道题，就是说东岳庙不是有四绝吗？机灵鬼、透亮杯儿、小金豆子不吃亏儿，这个哪个你在东岳庙里找不着？ 找不着了，这个。 下面我们就说说找不着这个啊、嗯，就不吃亏儿，这是个什么点？ 这个最后找不着这个呢，就是不吃亏儿。 嗯， 它呢也是一座这个石碑座的一个雕刻的一个图案。这个根据原来的记载啊，这个呢它是以一个连环画的形式雕刻的呢，是一群淘气顽皮这个小猴，他们捅了这个马蜂窝， 嗯， 然后马蜂呢飞出来，这小猴呢赶紧就抱头逃窜， 嗯， 可惜的是呢现在这个呢已经不知下落了。 哦，就找不到它最初的来源是哪块碑啊什么的啊、哦、嗯，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大家答的特别的 happy 啊，大多数还是答了那个特啊。一会儿我们要请两位嘉宾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就是说东岳庙里有好多动物啊，有两个动物其实地位是蛮高的，因为就在御碑亭的南侧啊，有一个是马，另一个是什么啊？这个选项有马有牛啊，还有一个叫特的这么个动物啊。如果您答特，您可以猜猜这动物啥样啊？还有一个选项是驴，我觉得也蛮像的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四绝啊，其实说到东岳庙，你往里走啊，就是这七十六司，你可以把它走下来，就完完全全的看一下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挺触动人心的啊，就是我们对于古人对于来世的这样一个想象啊，因果报应。其实看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啊，如果你看过这个《红楼梦》啊，看过《西游记》，你会觉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我们东岳庙真的和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和《西游记》是有渊源关系的，这段大家给讲讲，两位嘉宾给讲讲。 哎，是这样，这个咱中国这个四大名著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岳庙呢就与这个两大名著有这个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先说说这个《红楼梦》吧，就是曹雪芹先生呢在《红楼梦》的第五回呢，当时为我们生动描述了描绘了一出太虚幻境。 嗯， 小说中的这个文化出处呢其实就是咱们东岳庙。我们来一块回忆一下这个情景啊，说宝玉入睡后的梦境，随了警幻仙姑来到一处所在，有石牌横剑上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旁一副对联，乃是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接着宝玉随了仙姑进入二层门内，只见两旁配殿皆有匾额对联，一时看不进许多， 为见体处写的是痴情思、结怨思、春感思等。然后呢，宝玉在薄命寺里看到了隐喻金陵十二钗命运的诗句，为整个小说的结局和人物命运呢埋下了伏笔。从这个角度上看呢，这个第五回呢是在整篇小说中的作用啊十分重要的。 嗯， 那么我们再看看咱们东岳庙的这个建筑架构啊，进入毡带门院，先看到一副对联，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嗯， 杨氏奸雄，雷天海里皆有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犯过谁。接着进入毡带门呢，进入二层院，两旁呢就是对应的这个七十六司，每一个司上面呢都有楹联，所以呢就是说呢，东岳庙这个建筑形式呢其实是《红楼梦》这个太虚幻境的一个实物原型。 嗯， 在这个基础上呢，曹雪芹先生呢进行了艺术重塑和升华，就创造了这么一个太虚幻境的这种美妙的景象。 就是我们推断曹雪芹先生当年肯定去东岳庙采过风是吗？ 也是有著名的这个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呢 嗯 撰文考证过这个事情。 哦，他也来源于现实啊。 对对对对， 其实在《红楼梦》里其实那一章起到了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啊，对后来人物命运的这个预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 所以大家去也可以看一看啊， 看一下这个太虚幻境的这种感觉。 对， 我们的七十六司每个司都有故事。 嗯，其实你要细看看下来啊，这个，嗯，这七十六司就够你转上一俩小时的，就是慢慢的在那儿体会啊。 每个司都有故事，一会儿大家可以去了自己慢慢体会。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在北京啊，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啊。当然，外面是一个大的都市啊，咱们经常说现在造起来是吧？就是，哎呀，其实你这心造的时间长了，你挺烦的。但是你真的有时间，比如说东岳庙在咱城里头是吧？你进去的时候啊，那古木参天，那种古代的建筑，就会让你一下子把你那种造的情绪都降下来。你在那里好好走走，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非常的平静啊。其实在东岳庙，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和《红楼梦》的关系， 对对， 和这《西游记》其实也有关系啊。 是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跟咱们这个《西游记》有关了。就《西游记》里面呢，咱们这个孙悟空他自称的呢是齐天大圣，这个尊号呢就与这东岳庙有关系。 嗯， 咱们东岳庙呢主祀的呢是东岳大帝，是泰山神。这个东岳信仰呢来源于这个古老的山川崇拜。两汉以来呢，这个泰山神呢就逐渐成为了主宰一切的这个万能之神。山川的崇拜呢，从自然崇拜呢转化为这个文化和政治的这些寓意。在历代帝王的推崇下呢，就是给山川神加人间封爵。 嗯， 这是一个唐代的独创。从那个武则天开始呢，他就封东岳为神岳天中王，还有就是封为东岳为天齐君。 嗯， 然后呢唐玄宗呢又封泰山为天齐王。说到这里呢，有些的听众朋友们就已经猜到了，天齐王他反过来呢就是齐天大圣。 嗯， 所以呢这就是咱们当时西游记的这个吴承恩先生呢就是把这个封两个字颠倒了一下，成为他这个笔下这个孙悟空的这个尊号了。 嗯，就是齐天大圣其实是泰山神的名字，叫齐天王啊。 对， 嗯，真的 天齐王齐天大圣颠倒了一下。 哦，对，他其实你看啊，五岳泰山是其中的之首之尊啊，他真的为我们后来的文学作品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素材啊。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进入庙宇你的心境是不一样的，那里就非常的平静啊，这个古树参天，还有古建给你那种古旧的感觉，让你觉得穿越时空。我觉得如果大家走进东岳庙的话，除了七十六司，除了神路，就是你沿着中轴线啊，这个往里走，一座一座殿走，其实西路有一个地方你一定要去看一下。那天我们往里走的时候啊，我们的讲解员就说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去啊。他说这个地儿光线比较暗啊，你小心脚底下。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接下来要参观的就是玉德殿了。玉德殿它殿内的灯光啊比较的暗，咱们参观的时候您注意脚下的安全。 哦，为啥这个殿的灯光比较暗呢？ 因为它里边有这个彩绘神像。 哦， 在您的身后就是咱们刚刚参观的岱岳殿，也就是呢是朝堂部分，相当于东岳大帝的办公室。 嗯， 咱们即将参观的玉德殿呢是寝宫，东岳大帝和书明帝后的寝宫，也就是卧室。咱们现在身处的位置呢就是刚刚穿堂的位置，两个大殿中间有一个穿堂，就像汉字的这个工人的工字形。 这是一个工字形的建筑，咱们就身处在穿堂的位置， 就相当于宫那个树， 对，就相当于宫的那个树， 这是典型的元代的， 对对对，宋元是建筑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工字形，到明清以后基本上这个这一竖这个穿堂就没有了， 这最早就是元代的吧，这个 对，这上面呢还是当时的历史原貌保存下来的，这个是没有后期修复过， 那当时可能着火也没有着到这儿， 对对对对，咱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玉德殿，玉德殿供奉的现在是四大文臣四大武将以及呢天地水三官，一共呢是11尊神像，您呢透过这个这被阳光照顾过来的部分可以看到神像的主体彩绘的花纹呢还非常的清晰，为什么保存得这么好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每一尊神像都是一整根的金丝楠木雕刻而成的，它是木雕的神像， 木雕 神像，同时呢神像还采用了一个中藏的结构，也就是说神像的内部藏有明代成化年间的道教经书，距今大概是520年的历史了，当然现在这个经书呢用作宗教研究之用已经被取出来了，但是中藏的那种结构有一个成语很形象，叫做满腹经纶，把这个经书啊都藏在了肚子里面。 这神像运用了装藏的这样一种手法啊，所以用满腹经纶去形容它非常的恰切。 对， 我觉得您去东岳庙这个地儿一定要去走一走。 刚才我们那个我们的讲解员介绍的我们这个三官九府的神像呢也是国家一级文物，整根的金丝楠木雕刻非常漂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之所以这个殿它光线要暗一点也是为了保存这个彩绘啊，不让它受光照啊，让它不让它褪色。其实这个地方它体现了宋元时期的这种建筑风格。北京大多数是清，明都少一点啊。但是这个地方宋元时期，像距离现在时间就更长了。它受到了这个工字形的这个结构。 对。 你一定要在那个中间，这叫穿堂是吧？ 对，它就是相当于一个穿堂，把两个殿给连接起来了，形成一个工人的工字那样子的一个建筑结构。 对，你要在这个树里待一下啊，尤其是比如说下午的时候，我有一次是下午去的，那阳光照进来，然后照在那个已经很斑驳，但是你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它有多么的绚烂华彩的那个木雕上的时候，你就会想象当时这里一定是另一番景象啊。这里连接的是东岳庙东岳大帝的办公室和卧室是吧？ 对，这点呢也体现了一个中国古建前殿后寝的一个思想，就是在前边办公，然后回到后边是休息睡觉的地方。 对，你去故宫其实也这样， 对，都是前殿后寝， 三大殿的办公后面就是啊，对，各种宫了是吧。后妃住的地方也是这样一个结构啊。其实东岳庙历史悠久，在朝外大街已经静静伫立了700年，快700年的历史了啊。它和我们很多熟知的历史人物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啊，我们说慈禧，他也曾经来过东岳庙啊。他来过东岳庙干嘛来了？ 东岳庙是在我们东路，有一间房子叫御座房，御就是皇帝的意思嘛，其实是当年老佛爷带着宫妃宫女们回家省亲的时候，就是路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休息过， 歇歇脚。 没错。然后呢，御座房后边的那间房呢，相传也是因为宫女们平时不能与自己的家人相见，在宫里边是不许随便进出的， 对， 也是借这个机会可以跟自己的家人见上一面，这也是老佛爷的一个恩典。 慈禧给的一个恩典是吧？关于慈禧和宫女的事儿，推荐大家读一本书叫《宫女谈往录》啊，非常有意思的，有点像口述历史这样的一本书。东岳庙历史非常的悠久，如果您再踏进去的时候，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鸡亮滚偷两杯小金豆子不吃亏啊，这四个您找一找能找着仨，还有就是三多啊，他的这个碑，他的这个书法，还有他的匾额，他的对联楹联，还有那些神像一定要看一看。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说不是说居住密度大吗，啊，这个神也多，动物也多是吧，干部也多，家属也多，这个有两个动物在这个御碑亭的南侧，一侧是马， 另一侧这个动物很有特点啊，你不仔细看你以为是个马或者是个骡子什么的。那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让我们的嘉宾给揭晓一下答案。 其实刚才听到主持人出这道题，我特别想说答案是两匹马。 不仔细看就是两匹质地不同的马是吧？ 对，一个我们那边是玉马嘛，一个白马跟一个金马。 对， 实际上呢这边是一个特。就是特色特殊的特， 对，这名儿也挺特的 啊对，它呢也是传说也叫四不像，这个是古人臆想出来的一个动物，就像凤凰啊，然后貔貅啊，麒麟一样，它是有原型，对，也像龙一样有原型，但是由人臆想出来的，它是马头、骡子的身体、驴的尾巴、牛的蹄子。所以呢， 就是你乍一看， 对，是这么一个， 它还是一个就是类似于马或者 驴这样的一个动物。 嗯， 相传说呢，它是文昌帝君的坐骑，然后负责帮文昌帝君驮一些经书啊、文件什么的。这也是一个神兽。在以前老北京就是说讲究过春节逛庙会的时候，有三个习俗，一个就是去白云观摸石猴，再一个呢是来东岳庙摸铜特，因为相传摸这个铜特能治病，您哪儿不舒服，比如眼睛不舒服，摸摸特的眼睛， 特眼睛现在特亮 啊，对，就是它不仅的眼睛亮，现在后背脖子也亮， 就大家颈椎都不太好， 对，可以看大家应该是腰啊什么颈椎这个都不太舒服， 是吧？所以特现在浑身都特亮， 对， 所以这是一种民俗吧，体现了大家非常质朴的一种愿望。一种追求啊，如果我们能带着这样的感觉去逛逛东岳庙，可能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今天一直说东岳庙，东岳庙啊，但其实东岳庙就是北京民俗博物馆，再往里走啊，就是那个后赵楼，其实就是 叫后赵楼， 北京民俗博物馆里头有好多我们北京传统的这种民俗的记忆，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一期的节目可能难以容纳，我们今后还会继续请北京东岳庙的工作人员来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聊东岳庙的故事。现在请两位嘉宾用简单的话去描述一下你心中的东岳庙，因为你们天天就在那上班啊，我觉得工作环境特好。 我先来吧。因为我感觉呢，东岳庙它不仅是东岳庙，然后刚才主持人介绍了，也是北京民俗博物馆。它呢也是相当于是咱们北京是唯一一座以民俗类为专题性的博物馆。它又是一个有着700年历史的一个跟皇家有关系的道教，在咱们华北地区道教正一派在咱们华北地区最大的冠宇。我感觉呢就是他这个双重身份嘛，我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来东岳庙祈福纳祥，到博物馆体验民俗。 非常的全面，你看出来的都是楹联的感觉。周毅主任， 这个东岳庙呢确实是一个咱们在闹市中啊一个闹中取静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呢坐落于这个朝外大街，又是呢毗邻 CBD， 那也是欢迎大家呢多来东岳庙，来北京民俗博物馆，来这个体验民俗，传承文化，也呢共同的发扬我们咱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关于东岳庙里的故事啊，关于北京民俗博物馆里的风俗，我们在以后的打开文化之门当中将继续为您介绍，也感谢大家的陪伴，要感谢今天的听众奥林小克，两道题都答对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你联系，送出我们精美的文创产品，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 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老会员在三月份每个周二北广会员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 想哥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苏苏又来了哈，咱俩呢要跟大家今天说一个我们北广购物带给大家的一个明星美食。 是的， 对， 非常好吃的，来自咱们聚华的老汤牛肉。 对，今天价格不变，依然还是299，带给大家料更足了，味儿更香了。 是的， 我们给大家带来，首先是8大包，每包里面都是酱的牛腱子，而且用的首先料好，选的是中国地道的鲁西黄牛。您查查，您拿那个什么度， 拿手机 搜搜， 直接搜一下， 鲁西黄牛非常好。选的是鲁西黄牛的牛腱子，每一包做好之后是160克， 对， 3两多。那么一包当中相当于1斤牛腱子给您做好。 是的， 鲁西黄牛牛腱子8斤牛腱子做出这8包，每包3两多的酱牛腱子肉， 没错， 对吧？这您要算市场的价格，您要合着这就得大几百了吧？ 没错， 对吧？您超市卖的高的大几百，你去市场当中，别说鲁西黄牛，普通牛腱子买完之后，这也得3-400块钱了，对吧？我们今天299给您，并且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当中还特别给大家加赠，送的什么？ 送的也是咱们聚华的老汤牛肉，送4袋，一袋的话是200克，咱们4两， 4两4袋加起来之后1斤6两，也是需要5斤牛肉， 5斤鲜牛肉的。 这不是腱子，这是牛肉，鲁西黄牛同样是微微的有点辣味，而且不含汤，我们就是4两，给大家送给您的免费吃，这加起来13斤鲁西黄牛牛肉，给大家做成的酱牛腱子还有老汤牛肉，299，同样给大家免费送到家。这是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历史当中非常非常值得浓墨重彩一笔的好吃的一个美食，我个人觉得啊特别喜欢，因为就是大块牛肉让你吃得过瘾。打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平时苏苏都很少吃肉的， 但是今天这个肉我会发现说特别的好吃，以前总会觉得哎呀担心是不是肥肉啊会发胖，今天完全不用。 牛腱子里哪来的肥肉啊？ 对呀， 对不对？ 都是瘦肉，而且呢今天我们牛腱子当中，而且偶尔它有一个筋你知道吗，连着的啊，那个筋今天也给大家煮烂了。清朝老年人像我奶奶吃的时候，以前吃牛肉总担心说哎你煮烂了没，你煮烂了哎塞不塞牙，今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切薄片它的是吃，关键是老汤的把肉味进去了。 是 家里没有那种老汤老火不能那么慢慢炖的时候呢，它把整个的牛肉味道进去了， 对， 炖烂了，火特别小，真的要炖几个甚至10几个小时才出来这样的味道，而且呢酱香味非常的浓郁，这是酱牛腱子。 对， 老汤呢炖出来那个微微的有点辣口那种感觉，老汤汁的牛肉吃的那个汤头啊非常的新鲜，所以今天加起来一共是12大包。 是， 其中呢8包牛腱子，酱牛腱子肉，每一包3两多，这就是8斤鲜的牛腱子肉，鲁西黄牛肉质非常好。同样再给大家配有4大包，每包是4两的这样的老汤牛肉，用的同样是鲁西黄牛，加起来一共是12包，13斤鲜牛肉，8斤鲜牛腱子，5斤鲜牛肉，